各位听众观众早晨，开始今日千禧年代啦，讲讲香港嗰个新型肺炎嘅疫情先。寻日个数字啊，都系六宗嘅个案，咁啊见到五宗系本地确诊嘅，见到数字啊都系维持翻单位数啊。咁一路都谂紧啦，若果疫情继续好转嘅话，我哋一啲之前嘅社交距离设施啊、防疫嘅设施啊、嘅措施啊，可唔可以叫做放宽一啲咧？寻日就访问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啦，都提到咧就有关旅游气泡嘅概念啊。之前局长就提过咧，同11个国家都倾紧嘅，包括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咁样。咁寻日局长就话啦，去倾嘅进度嚟讲啦，日本同埋泰国嘅商讨咧已经入到去咧一个叫做同啲卫生部门接触嘅阶段噶啦。咁呢个就似乎有啲起色。咁另外啦，外边点睇我哋咧？嗱，其中台湾嘅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咧，寻日就将香港咧就降为中低风险嘅地方。咁香港人啊，如果去台湾家居隔离嘅日数咧，就由14日减到7日噶啦。咁似乎喺外即系向外走嗰度咧，都有啲起色。咁大家点睇？打嚟讲下佢1872311，1872311，可能好多人都好耐冇去旅行噶啦。咁如果而家听到有旅游气泡嘅概念，你又点睇咧？可以讲下你嘅睇法嘅。嗱，如果要讲到呢方面咧，请翻旅游界嘅人士同我哋一齐倾下先。请嚟一位嘉宾先，有中环游嘅常务董事袁振宁一齐倾下噶。早晨，袁振宁。 早晨，早晨。 系啊，听到话旅游气泡嘅概念，你点睇啊？呢个帮到旅游业界几多啊？ 咁当然係一个好正面嘅信息啦，对于我哋成个业界。咁但係就暂时就未有好实体嘅方案或者有咩措施可以行到，咁所以我哋而家都系准备阶段囉。 寻日同局长讲就讲话日本同埋泰国呢都傾到去一个卫生部门嗰啲接触嘅阶段啦。呢啲如果行先你又点睇呢？ 咁当然日本泰国当然好啦，因为星馬泰、韓台都是香港即係、就是、頭五六個國家即係、就是、受歡迎嘅，咁變咗個市場即係、就是、比較大啲啦。咁對於即係、就是、我哋做生意嚟講，梗係一個好事啦。 不過又想講翻啦，若果真係搞得成嘅話，而家未知啦，搞得成嘅話，究竟有幾大嘅吸引力咧？譬如尋日同局長傾嘅時候，佢講到就係你出境同埋去到當地入境咧，其實都可能要做檢測噶。咁所以若果你一個行程相對時間耐啲嘅，可能過咗佢嘅檢測有效期嘅，假設超過7日咁嘅，可能隨時要離開香港一次，到步做一次，跟住翻嚟嘅時候喺當地又做一次，翻嚟香港做一次，前後可能做4次檢測嘅。咁會唔會影響個吸引力咧？旅遊氣泡？ 當然啦，即係我哋做旅遊產品一定會跟翻嗰啲即係措施嚟盡量避免減少客人嗰個煩惱啦。因為有任何即係隔離嘅措施，其實都我相信個吸引力都已經好低噶啦。咁所以如果你話係7日嘅，咁我哋咪做啲產品係7日內咯，避免有任何檢測咯。 但就算7日內，你都要起碼都做兩次啦，可能兩次三次。 咁係咯，咁要再睇下嗰個即係所謂即係即係預備推出個健康碼，或者入到日本嗰個過關個程序有幾複雜咁樣。咁越簡單，咁啊越多人去啦，當然係咪？ 你估啲市民計唔計較呢啲嘅咧？檢測可能費用會唔會擔心咧？或者個時間上會唔會擔心咧？你估？ 當然，我覺得會係一個考慮因素啦。但如果你話去日本或者泰國咁耐冇去落，去五六日嘅，如果講緊一個合理嘅時間，或者可能講一個鐘咁，費用可能講緊200-300元，我覺得係完全可以接受嘅。 所以若果真係搞得成，你估嗰個反應會去到幾熱烈咧？可以恢復到點樣咧？可以？ 初頭我相信都一般般啦，因為要睇嗰、那個，我諗好多旅客可能有個觀望性質先嘅，都係我諗即係望下究竟會唔會有咩困難，或者會唔會去到會有咩麻煩嘢咁樣。咁再講就係話個航班嗰個配合啦，因為而家停飛咗好多航班啦，咁變咗突然間又話，就算我個需求好大嘅，咁係咪一時三刻航空公司去配合呢？再講航空公司而家都未講，即係都未好説明究竟飛機上面，即係飛機航班上面，究竟佢哋嘅入乘坐率究竟佢哋容許幾多 percent 可以上去咧？咁你越少百分比嘅話，咁會導致票價越高啦。咁到時就高到嗰個價錢，咁啊可唔可以承受得到咧？因為尤其是日本啦，即係遠啲遠少少飛緊可能3-5個鐘，咁其實如果坐坐一啲比較細嘅飛機，其實即係廉航嚟講都幾唔舒服嘅，咁所以可能要坐翻啲傳統航空公司嘅座位闊啲啊，咁嗰啲相對價錢會貴啲。 好啦，嗱，我想問下啦，若果真係做得成旅遊氣泡概念，咁對成個旅遊業嘅生態會有咩改變咧？嗱，首先會唔會令到旅行社做一啲旅行團嘅時候會高度集中喺某一啲國家咧？咁你哋會唔會適應到啊？呢啲？ 我適應到噶啦，因為即係自從即係一月頭開始取消團，其實我哋可以舉辦旅行團嘅國家越嚟越少，咁去到臨尾可能得翻兩三個國家可以舉辦，咁我哋都係照。即係成個行業都係集中咗去嗰啲去到啲國家啦。咁開翻即係同一個道理啫。如果你話泰國、日本開翻先嘅，咁我相信全行都會集中做呢兩個地點。 另外咧就喺成個生態方面啊，你覺得旅行團呢個概念其實仲有幾大吸引力咧？嗱，可唔可以好處方面，如果喺防疫方面啊，係咪易追蹤啲啊？旅行團可以起碼知道啲人去曬邊，有領隊記錄曬嘅，有咩事要揾翻啲啊？ 哦，這個對即係國家嚟講，當然係容易啲控制啦。起碼可能即係我舉例啦，我預計啦，可能你去之前嘅，可能要俾個行程單張去，起碼知道你會去邊個景點，你會去幾多日，你會入住邊間酒店，咩航班嚟，咩航班走，咁變咗正如我所講啦，係咪追蹤容易啲咯？ 咁呢個係可能喺追蹤方面好處啦，但係現實上咧，你估旅行團呢個旅行方式會唔會喺今次疫症之後？有唔同咧，譬如第一，可能大家咧而家同陌生人食飯咧，有啲顧忌嘅，可能大家都唔知點樣，會唔會即係成台人十二人坐埋一圍唔識嘅坐埋食呢啲，第日唔得噶啦，或者係跟團去食個自助餐咁嗰啲，應該會唔會有影響咧？啲 我諗最就係可能改變啦，真係可能喺個巴士上面啦，可能會騰空翻啲位置啦，即係可能45座巴士未必真係會坐到滿曬嘅，可能會可能30個咁樣留翻啲空位空隔開少少啦。咁同埋就係頭先真係用餐嘅時候啦，即係香港而家都慣咗啦，係咪一台兩個人，一台四個人？咁我哋會盡量安排呢啲模式喺第次旅行團用餐嘅模式都會係咁樣咯，即係分開啲坐咯，同餐廳啊、同酒店裡面嘅食肆嘅地方，全部都會有呢個安排咯。 咁做落去成本會高好多啊，車又坐唔滿，又要分多咁多張台坐。 當然會高少少啦，咁但係都冇辦法，因為呢個都係大勢所趨，大家都會好注重，希望玩得安心啲。 但另一方面啦，會唔會其實本身嚟報團嘅人都少咗咧？喺即係疫症期間，大家好慣上網嘅，好慣去到揾資料嘅，即係成個旅行生態可能都情願自己去。呢啲人會多啲咧，會唔會驚有變化？ 都其實都唔係好大分別嘅，因為譬如睇瀏覽上即係我哋公司睇翻咁啲瀏覽數字，其實旅行團又好，自由又好，就算機票酒店都好，任何門券都好，對於外國。即係而家暫時嘅香港市民都趕未去得嘅時候，根本睇任何旅遊產品都人都係少曬，咁所以要睇開翻嘅時候究竟係咪？如果你係自由行，當然啦，即係泰國、日本呢兩個市場，其實九成都係自由行嘅旅客嘅。咁但係要睇下開翻嘅時候究竟會唔會有啲限制對於自由行嘅旅客上面啦。咁如果有嘅時候，可能旅行團。就會變咗哇，冇辦法啦，即係就話去唔到，我都要跟旅行要去用分兩條模式去旅行啦。咁即係要睇到時個政策係點樣咯。 其實疫症期間咧，你哋有冇同不同旅遊地點，即係當地嗰啲繼續保持聯絡？佢哋嗰邊會唔會都叫做不同地方？譬如日本、泰國咁啦，而家嗰啲係咪都準備好啊？ 其實冇間斷過去準備啦，無論同同事啊，我哋做行程設計啊，同旅遊局啊，咁其實一路都係傾緊嚟緊復甦會係點。咁最新知道，其實我琴日都同日本啲温泉酒店啦，北海道温泉酒店都傾過。其實佢哋去到六月為止，佢哋嘅生意都係零嘅。但係去到七八月啦，佢哋都可以做翻五六七成到嘅生意啦。咁全部都來自日本自己國內嘅旅遊嘅，咁所以其實佢哋自己國內旅遊都開放緊，咁所以佢哋都係即係預備好都行緊嘅啦。 但睇翻個確診數字，日本仲有喎幾百咁喎，而家仲係。 係啊，咁佢哋但係佢哋自己即係所謂即係國家自己去，即係我哋好似香港咁做緊 staycation， 咁你都要一般。一般即係市民嘅即係嘅需要，或者佢哋都要真係真係有翻個 lifestyle 喺度咯。 好啦，最後都想問埋啦，就整體旅遊業嘅情況啦，即係而家就傾緊健康碼呢個方向啦。你睇成年，你哋業界今年嘅情況會係點啊？若果真係疫症再好轉啊，開翻啲又恢復到幾多啊？ 好多嘢要睇嘅，即係我相信一開始一定係講緊一啲必須要去嘅地方啦。即係好難一時三刻，或者我自己估計今年都可能開翻曬，好難嘅。出到都係一啲商務啊，一啲探親啊，啲真係要去嘅地方，咁都係一個好嘅開始。咁所以航班配合啦，所以我相信真係就算個需求好大嘅，但係可能要恢復嘅話，都要去到真係恢復翻可能一半到，可能要去到出年嘅年頭咁樣。 出年年头先至恢复到一半到，我哋估计可能。 是因为你即系所有健康码啊，所有嘅航班嘅配合啊，咁好难，只要慢慢去启动翻。 嗯嗯，好，另外都想问埋台湾嗰度，台湾就最新讲法，商务客如果过去嘅话，可以隔离降到七日啦。呢、這个就唔系旅客嚟嘅，系商务客。你点睇呢个方向啊？台湾呢边？ 商务都会有嘅，因为而家就算我哋翻去中国啦，咁样其实都要嗰啲都要隔离14天嘅。咁调翻转有啲外国客嚟香港都隔离14天嘅。咁其实都有呢啲旅客嘅，因为真系做生意商务唔去唔得嘅。咁所以由14天变7天，我相信会多咗人去做商务咯。 嗯 ，OK， 好咁多谢你先，袁振宁同你倾咗先，多谢晒接受访问。袁振宁咧就系中横游嘅常务董事啊，电话1872311118723111，依家就未有旅游气泡啊，不过局长就话。諗緊嘅啦，就同11个国家咧都有傾緊，咁其中日本同埋泰國咧就再進一步啦，去到一個叫衛生等等部門專業接觸嗰、那個專業部門啦，嗰啲接觸嘅階段啦。咁大家對於旅遊氣泡聽到呢個方向點睇咧？可以打嚟講下嘅1872311118723111。如果係做嘅話，局長都提醒啊，出入嘅時候都要做檢測噶。呢樣嘢你又點睇咧？為咗健康咁要做呢样嘢嘅，又要玩嘅话，咁你点睇？点攞个平衡咧？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1，18723111。好啦，跟住嚟又请嚟另一位嘉宾又倾下先，都系嚟自旅游业界嘅，咁啊专门可能做多啲深度游嘅，就系、是、Glow Travel 嘅创办人陈成军一齐倾下噶。早晨，陈成军。 系你好啊。 系听到旅游气泡概念，你又点睇咧？ 我自己觉得都系一个应该做嘅一步嚟嘅，因为始终依家即系成个业界都系等紧开关啦。咁即系旅游气泡，起码系一个第一步去有翻啲生意啊，或者有翻啲收入先啦。咁例如而家讲紧嘅嗰啲国家，即系好似日本啊、泰国都系一啲几热门嘅国家，所以我谂唔少旅游社其本身喺呢啲國家都有幾多產品嘅，咁可以起碼恢復咗一部分嘅一個生意先，係唔錯嘅。 嗯，但係你哋間公司係專門做一啲深度遊啦，係咪？即係相對地係咪應該冷門啲嗰啲？咁如果有旅遊氣泡都遇唔到你哋嘅一定。 其實唔一定嘅，即係泰國就遇唔到噶啦。我自己會去啦，當然。咁但係日本咧就因為我哋有做一啲主題嘅旅遊，即係例如日本睇建築啊、藝術啊、藝術祭啊等等，咁所以我哋即係睇茶道啊嗰啲，咁我哋都本身已經呢啲產品咧喺呢幾個月反而係都同當地 partner 一直有傾緊，咁但係就遲遲未有一個出發日期咁嘅啫，咁所以而家就反而啊，即係如果真係有旅遊氣泡，我哋其實係。都会开始諗定一个预定嘅出发日期。 你点睇旅客嘅反应呢？刚才讲啦，出入都要验嘅，咁另外就始终你行程里面都有担心啊，当地又唔知点样啊，你觉得个反应会点？ 我觉得都会战战兢兢嘅，即係我有两样啦，即係一就係旅客一定会出去嘅咯。即使是有一個程序上的麻煩，但是同時他們都應該比以前的心態有些不同，即可能是衛生意識強很多，或者他們會避開一些很大型的旅行團，或者以前很興食團餐那些這樣的 practice， 即他們可能未必會很喜歡，即可能都是寧願家人或者自己去旅行這樣，即我想一開頭有一段時期都是相對警覺性比較高。 那即團這個概念其實還行不行呢？你覺得用一個團的形式？ 我自己覺得這個需求其實本身是一種不會走的，因為其實睇翻即旅行團呢樣嘢，如果你係即通常比較上一年紀嘅客户啦，咁佢哋其實好多時都係一嚟就係對當地冇乜認識啊，即係唔想做 planning 啊；第二就係通常係可能工作太繁忙啊，即係想將呢樣嘢俾旅行社去做，所以呢個嘅需求就長遠嚟講唔會消失嘅。咁但係我覺得有一段頗長嘅即係嗰個 transition 嘅階段，即係可能會旅行團可能要downsize 啦，即係唔好再以前咁30-40人啦，即係10-20人啦，即係最多。第二就係可能係旅遊巴上面會唔會唔好兩個人一齊坐呢，即係可能係一個人即係分開咁坐呢，即係呢啲全部都係會出現嘅情況。咁但係我諗長遠嚟講，其實呢個需求係唔會消失。但當然你話旅行社捱埋到去嗰個長遠 嘅位置咧，咁就另一回事啊。 嗯，但头先你提嗰啲其实都直接影响个成本嘅，嚟紧嘅团费系咪有机会都会贵好多咧？要咁样营运之下， 有机会啊。如果你讲紧系个团嘅 size 唔会太大，或者甚至要住单人房嘅，就可能咁全部都系会提高成本。咁但系就。但我想个需求都大嘅，即系啲人想出去嗰个心力都好强，咁即系都搵咗一年啦，差唔多。 嗯， 咁所以都会有一定会有生意。咁但系你话恢复到以前，咁我自己估啦，即系可能要2022年先做到。 嗯，头先你成日都讲到啦，旅行嘅心好强啦，大家都要出去啦，系咪真系咁啊？还是有机会可能有啲人都惯咗啊？其实唔去旅行都得嘅啫，咁样唔会去应该。 我觉得就唔会嘅，即系去旅行嘅人性嚟嘅，所以即系只要开关嘅话，大家都会抢闸嘅。咁我觉得旅游气泡应该有趣嘅系，即系如果佢得两三个国家拣嘅时候，咁可能我哋同呢啲国家之间嗰个双边来往可能会非常频繁。咁我谂反而可以针对性咁为呢一啲方面做啲嘢，即系可能系如泰国，咁会唔会好多泰国旅客嚟香港嘅时候？即系我哋喺机场上嘅指示上，会唔会临时有泰文啊？即系呢个我估计，即系我咁讲估啦。即系可能会有啲特别嘅措施可以试下做，咁应该可能几有趣。 嗯，嗱，如果要搞旅游气泡，健康码唔系应该都系必须嘅咧？你点睇咧？噶用咩形式做？ 我自己就觉得唔系必须嘅。咁亦都当然香港人有一个私隐问题要关注啦。咁所以我业界嚟讲就觉得系一个。必然的做法咯，咁样。 咁但系点样有个检测结果可以带住周围走咧？唔用呢个方式嘅话， 咁呢个应该系政府谂嘅。咁但系我相信到时如果喺初期嗰个阶段，如果有旅游气泡嘅话，旅客都唔介意麻烦少少做一啲检测程序。即系嗰样嘢，我觉得唔一定话要系一个最快捷嘅方法，即系旅客先至一定接受到。即系可能一啲。麻烦少少，但系如果保障到私隐嘅话，我谂大部分香港人都会接受。 嗯 ，OK， 好，咁多谢晒陈成军，先同你倾到度，多谢晒最后访问啊，陈成军咧就系嚟自一间公司 Glow Travel 嘅创办人嚟嘅，咁啊做一啲深度游嘅，咁听咗旅行社啦，或者做深度游嘅业界点睇旅游气泡概念啦，咁你又点睇？打嚟讲下，18723111，18723111，而家就话倾咧，日本同泰国咧就进入到卫生等等专业部门接触嘅阶段啦。局长又提到，其实若果搞到成旅游气泡啊，出同入咧都要做检测嘅，点睇咧？大家如果要出入都要做检测，你会唔会令你外游嘅意欲有所影响咧？你考虑系咪有得出游嘅时候，你会考虑啲咩因素咧？带你一齐倾下吓。有陈女士啊，陈女士你好。 是啊，早晨啊， 早晨，系你好。 喺度赞一赞政府啦， 嗯， 做得迟又好，做得咩都好啦，咁样全民检查咧，咁佢呢个都系非常之好噶啦。咁即系将来去旅行又好，出境好咩都， 嗯， 都帮到嘅 吓， 有做好过冇做，系啦，加油啦政府。咁讲到旅行呢个问题嘅话咧，就系话我哋去旅行系有机会有呢、這个即是要旅游保险嗰个问题。 嗯。 咁如果有咩事嘅，咁你知啦，我好多时买唔淨係买一个医疗保险㗎嘛，可能我买人寿啊，买一啲其他嘅保险，咁佢个人寿又好咩都佢寫明好多细节嘅嘢㗎嘛。 嗯。 如果係你喺呢啲咁嘅疫情去到旅行或者係有乜嘢嘅发生咩事，咁我可能嗰啲保险唔会保㗎喎。 嗯。 咁政府系咪认同咗呢啲屬於是可以去旅行的國家，咁即係要同翻啲 旅行社嘅，保險證係，即係究竟旅行嗰啲條款要包埋啦，喺即係疫症呢樣嘢。多謝陳女士嘅意見啊！好，再聽到個聽眾先，仲有另一位陳女士添啊！早晨，陳女士。 喂，早晨，你好啊，主持。 你好，你好。 咁咧，我哋咧都會贊成嘅，不過咧，我估嚟緊嘅。一年之内咧，我哋都唔会去噶啦，因为近时咧都会话去下泰国啊、日本啊，即系一家人啊，老老少少咁样样。同埋最主要就系而家嗰啲疫苗咧，话就话年尾即系有三分一人可以即系买到啦。咁我哋睇新闻咧，都系就算其他国家话系Oxford 啊，或者即系其他产地嗰啲咧，都系有一个 indemnity。即是话如果你三四年之内呢，因为那种疫苗呢你自己是有什么问题，即是你都是感染呢，其实你都是 政府買咗俾你打咗針，都未必代表你一定係冇感染嘅。咁、所以即係喺飛機上面個風險咧，我都聽過即係保險業界即係講咧，即係其實可能對你嘅身體唔係導致到一定醫唔到，但係即係呢個係個人嘅 risk 咯。咁、但即係其實你睇市面上面話而家限聚兩個人啫，其實一家大細成日都出行嘅。你見到所有嘅卡帕咧，咩新城市啊、APM 啊，全部都塞一個圈嘅。所以其實香港人咧係好怕悶嘅。只要有呢個措施咧，我覺都覺得係旅遊業界咧係有一個即係有少少機會，佢哋可以攞到少少 business 啦，即係令到啲人係想有心出去出行。但是这个 risk 呢，其实我们觉得就是新常态。 Okay. 你想去 take 这个 risk 的，你可以去旅行。 不过你一年内都不想 了。是啦，我觉得一年年半就算你 take 了那个疫苗，政府给了你一些 high risk 高危的。 都未够，未够稳阵这个。好。多谢陈女士，时间所限，倾到这先。转头继续打来一起倾 ,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内地过去一日新增七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境外输入病例，其中六宗来自上海，一宗来自广东，没有新增死亡病例。内地累计85,153宗确诊，4,634人死亡。澳洲维多利亚州新增51宗确诊，再多7人死亡。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影片分享程式抖音海外版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正是同美国政府商讨如何避免全面出售 TikTok 在美国的业务。报道说，字节跳动和美国的磋商已经持续几个月，但是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设定的出售期限临近，加上北京采取措施，令到出售难度加大，对话变得更有迫切性。消息人士说，字节跳动正是与华府商讨可行的解决办法，希望保留 TikTok 在美国业务的所有权，同时满足两国监管机构的要求。字节跳动可能将 TikTok 的数据营运控制权转交给美国的科技公司，同时尽可能保留部分资产。美国阻止相信与中国军方有联系的学生和研究人员入境，国务院说截至今个星期已经撤销超过1000名中国国民的签证。根據5月29日的公告，總統特朗普限制某類中國學生和研究員入境，指北京利用他們獲取敏感的美國技術和知識產權。國務院6月起執行這一項規定。國土安全部代理部長沃爾夫在華盛頓演講的時候，再度指控中國進行不正當的商業行為和從事工業間諜活動，包括企图窃取新型冠状病毒研究的成果，并且指中国滥用学生签证，利用美国学术界。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怀疑被落毒的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莫斯科大使，提出强烈抗议，批评德国对俄方进行毫无根据的指责，发出最后通牒式的恐吓，并且借机严重损害俄国的国际形象。44岁的纳瓦尔尼正是在德国柏林一间医院留医，已经从人工昏迷中苏醒。德国政府日前说，纳瓦尔尼被苏联时代研制的诺维乔克神经毒剂毒害，要求俄方解释。克里姆林宫呼吁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不要过早就事件下定论。德国政府发言人其后警告，不排除以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作为制裁俄罗斯的选项。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25，瑞士法郎0.912，加元1.316，人民币6.836。

低翻啲啦，咁但係都唔可以鬆懈嘅。咁見到醫管局咧都有啲新嘅措施，譬如就話咧嚟緊就會盡可能啦，就係為所有入院者咧都做檢測嘅，亦都會加強咧出院去到安老院舍嘅院友咧就做一啲風險評估同病毒檢測嘅。具體點做咧？請翻醫院管理局質素及安全總監鍾健禮醫生一齊傾下先。早晨，鍾醫生。 早晨， 葉 林，你好 。不如講下盡量幫所有入院者驗嗰個諗法係點樣做法諗住？ 這個咧就係、是、其實我哋一路都好希望做得到噶啦嚇。咁、因為咧係最近我哋都就住嗰個第三波疫情咧，那個稍微叫做平靜咗啲咧，我哋睇翻啲數據啦。咁我諗琴日都有報道過啦。其實就最主要咧，第三波咧，我哋比較關心咧就個死亡率好似高咗嚇，即係因為講緊第三波前咧都係八個死亡個案，點解第三波會去到90多咧？咁我哋睇咗個原因咧，都睇到原來咧長者咧嗰、那個死亡率咧真係高好多嘅，譬如去到講緊80歲以上咧係去到差唔多係四分一，90歲以上咧甚至冇三分一，咁所以呢個疾病咧其實對長者嗰個影響好大。咁我哋咧特別喺睇到咧過往個長者嗰個感染嗰個情況裏邊咧，咁啊其中一個源頭啦就係、是、醫院裏邊感染啦嚇、啊，即係呢個我哋唔想見到啦，但亦都有咁嘅個案啦，而嗰個本身嘅風險亦都相當高，咁所以咧我哋都喺琴日開始咗咧，就係話喺醫院裏邊咧全面啦，即係話所之前咧我哋就係比較高風險嘅地方啦，譬如內科啦。或者係一啲比較高風險嘅情況，就係啲譬如老人院舍入嚟嗰啲個案啦，我哋已經做咗一啲嘅叫做入院嘅時候嘅篩查。咁但係我哋希望咧就全面啦，因為咧如果我哋所有嘅專科喺裏邊咧，如果能夠入嚟嘅個案盡量做啦嚇，即係因為有啲喺運作上未必完全做到100%啦。但如果我哋盡量做得過得過嘅時候咧，就希望咧就算係講緊嗰啲年青嘅嚇住院嘅人士咧。佢都嗰個風險大到嗰個病菌咧入或者個病毒咧入去醫院嘅機會係減少咗，咁從而咧間接咧都可以保護到喺醫院裏邊嘅長者咯。咁呢個就係我哋成個嘅理念咯。我哋希望喺呢方面咧就盡量加強啦嚇。咁、以往我哋其實喺入院嗰個篩查入邊咧，我哋已經一路做多咗噶啦。由我哋初做嘅三四百隻一日咧，而家講緊我哋都做到800幾個 test 一日噶啦嚇。咁、但係隨住呢個咁嘅新嘅措施咧。我哋有機會咧，希望將嗰個篩查嘅數目咧，就再加倍嚇。咁要睇睇嚟緊嗰個情況係點啦。 而平均一日有幾多人入院嘅？通常 平均一日咧就好視乎嗰個情況嘅嚇。咁我哋而家咧講緊急症入內科咧，一日咧就大約係800多-900。咁所以整體嚟講咧，入院咧就大約都仲喺2000樓下嘅嚇。咁但係隨住個疫情平穩啲咧，我哋見到無論急症入院啦，因為我哋嘅非急症入院咧，其實都慢慢回升緊。咁、所以我哋都要睇住個形勢去走嚇。 所以就為呢2000個啦，可能都會盡量全部驗曬啦。但係何謂盡量咧？有冇邊啲情況做到，邊啲情況係冇可能做到嘅？ 嗱、因為嗰個運作上咧就要睇嘅嚇。嗱、譬如如果簡單講啦，就個採樣嘅方法啦。如果佢用到深喉袋唾液嘅嚇，咁、呢個咧就會係容易做到啦。有啲如果譬如係佢本身係唔係咁容易合作到，或者佢本身卧床嘅，咁要做一個我哋叫鼻咽拭子嘅檢測咧，呢、個咧嗰、就會比較難做啲嘅，因為佢可能我哋同事要搬佢一啲負壓房啊，要全套嘅裝備啊等等去做啊，咁所以咧就喺運作上都有呢個考慮啦，另外一啲咧就喺風險上嘅考慮啦，即係話入院嘅人士咧，佢譬如佢本身啱啱先入個院嘅嚇，佢有再翻嚟嘅，咁佢咁短時間係咪需要再做咧？或者佢入嚟嘅時間係可能做一啲好簡單嘅步驟，係咪即刻都需要再做咧？咁呢啲我哋會睇翻呢個風險上嘅去考慮咯。 即係聽你咁講，首選都係用翻深喉唾液嘅， 係 咪啊？ 係啦，首選都係深喉唾液，因為呢個最能夠可以做得到啦，嚇，亦都對嗰個我哋運作上個影響最少啦，嚇，咁嘅情況啦。 咁頭先你講嗰種有啲情況下都難做嘅，咁其實嗰度你估佔幾多度啊？有幾多成最終係入院都唔會驗嘅？ 暫時我哋都難估計啊，嚇咁要睇睇嗰個真係運作上嗰個情況而定啦，嚇咁又好睇咧，我哋實際上嗰、那個即係入院嘅人數多少嘅，因為如果入院人數少嘅時候咧，我啲同事咧就比較可以咧就用到我哋唔同嘅設施啦，即係可以咧就係、是、去調配到啲位置咧去做到啦，即係講緊電飾紙啊等等嗰啲咧，但如果人多嘅時候咧，呢、這個亦都困難上會高啲咯，嚇咁所以唔一定。有一个数目喺度， 住院日数嗰个头先都系其中一个考虑啦。有冇话一个指标啊？譬如入嚟可能一日嘅就唔做噶啦，咁嗰啲有冇啲谂法嘅？ 我哋冇规定啦，吓、啊，即系我哋希望尽量都做嘅，咁啊，所以都系俾翻临床上咧，嘅同事去考虑啦。因为我哋之前都系咁样睇到嘅，因为唔同嘅聯網啦，或者唔同嘅醫院啦，佢本身咧嗰個設備啊，佢嘅地方啊，佢嘅人手啊，考慮都唔同嘅。咁、所以我哋都鼓勵同事咧，就係盡量去做嚇。咁、但係咧，就都明白唔一定係百分百一定做得曬嚇。咁、樣情 明白啦，原則上想盡量做嘅，但係頭先都講到，譬如人手啊、時間嘅咧點樣？譬如你哋指望就驗開而家800個到啦，咁如果要驗到而家可能2000個嘅，咁要幾多人手咧？另外同埋要等幾耐出結果啊？呢啲？ 嗱，呢啲通常咧，我哋喺醫院裏邊化驗咧，一日內就有結果噶啦。咁咧就你講得啱啦，嗰個化驗嘅人手都係一個問題啦。咁啊而家隨住個疫情叫做緩和啲咧，我哋個化驗室咧個人手上咧，其實就我哋先夠膽話去盡量去試啦，係盡量去做啦。因為我哋而家咧大約每日驗緊咧就2500到3000個test 啦一日啦，我哋真係講緊第三波高峰嘅時候咧，係去到成6000-7000一日。咁咧當時咧其實真係好難開展一啲再增加 test 嘅項目啦。咁所以咧就而家一個契機咧，咁我哋亦都可以開展啦。不過我喺呢度借大氣電波咧，都要多謝我哋化驗室嘅同事啊。因為咧其實我哋成日話咧，疫情忙嘅時候咧，佢哋又好忙。疫情忙嘅時候咧，我哋又諗啲新嘢俾佢哋驗，咁佢哋都辛苦嘅。咁所以我哋而家咧都計劃緊咧，睇下點樣去引入一啲咧比較高通量嘅機器咧，可以幫到佢哋咧，用相同嘅人手咧，可以做多啲嘅 test 嚇。咁呢個都係我哋一個方向。 聽你咁講，其實唔係喺醫院裏邊都處理到，但係要即係驗嗰方面，就係要運去另一個地方驗嘅。其實你都要。 大部分醫院裏面處理到的，但有些呢因為佢譬如是一些我們叫做小一點的醫院啦，咁佢就要運去佢嘅龍頭醫院啦，我哋所謂嚇，譬如聯網裏邊，佢可能咧都係得一間醫院驗嘅啫，一般都係嚇。咁所以咧，佢就譬如係一啲地區嘅醫院咧，佢就都係要喺我哋都係內部嘅，佢但係都要運去一啲大院去化驗啦。個情況係咁嘅。 嗱，另外頭先都提到原則上就盡量驗啦。咁年紀上面有冇分別㗎？譬如會唔會長者一定盡量驗曬點啊？即係大家鬆緊度會唔會唔同嘅？ 這個呢應該都是會的啦，但是我們就留返給同事去決定啦。咁我們早前呢譬如有一些特別的爆得犀利的社區啊，譬如精神科入來的人士啊，或者是講緊啲老人院舍嘅人士入嚟咧，基本上我哋都驗曬噶啦。咁呢個都係會有個風險嗰個評估啦，嚇。咁但係盡量都係驗啦，因為老實講，年紀大嘅佢個風險當然係有啦，對佢自己。但係你後生嘅咧，都係有個風險喺度咧，因為後生嗰啲咧比較容易多咧 asymptomatic 啊，我哋叫做即係冇個症狀啊。咁你唔去驗咧？有機會佢冇症狀，佢帶入嚟影響到其他長者咧，呢、這個正正我哋都係擔心，所以點解我哋話咧都係要全面啦，盡量去全面去做就係咁解啦。 好細個嗰啲入院者咧，譬如6歲以下嗰啲咧， 6歲以下嗰啲比較難少少嘅嚇，咁呢個風險都係相對低啲嘅， okay。 因為咧本身咧你諗下，如果佢6歲以下咧，佢都係住兒科嘛。咁兒科裏面咧，佢本身咧，佢亦都少接觸到長者啦，咁我哋都會盡量做嘅，不過咧就嗰、那個風險相對低啲，同埋我想強調咧，葉冠霖嗰、那個咧，我哋今次咧係一個加強嘅措施嚟啫。即係我哋本身咧，其實院內咧防嗰個交叉感染咧，仲有好多措施做緊嘅，包括我哋對一啲霧化步驟啊，即係我哋成日講 AGP 啊嗰啲咧，我哋都係加強咗小心處理啊。譬如一啲嘅要夜晚要好似一啲慢性肺病啊嗰啲要用啲機器啊等等嗰啲咧，我哋都 同同事講咗啦，而家都係要擺去一啲嘅負壓房啊，或者一啲嘅監察病房啊去做，就免得咧佢有機會咧將那個病毒咧喺院內散播個情況。咁呢啲我哋都加強緊嘅。 嗯嗯，好，另外啦，就即係始終喺疫症之下啦，大家都緊張，咁見之前譬如有啲探病嘅安排啊，非緊急服務嘅安排都有所影響啊。嗰啲而家有冇諗住幾時可以慢慢衝翻啊？又？ 我哋都諗緊㗎啦，其實嗰啲你即係因為始終嗰個對其他影響咧，我哋都要盡快去恢復翻。我咧留意到嗰啲譬如係探病啊，或者係嗰啲非緊急服務嗰啲時間啊等等。咁呢個咧，我哋會盡快去睇嘅。咁但係呢一兩個禮拜咧，特別咧就係嗰個普及社區檢測啦，所以我哋都嚴陣以待先啦嚇。 嗯。 咁啊。不過喺呢度都鼓勵啦，即係多啲人去做嗰個普及社區檢測啦，嚇。 嗯。 因為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咧，唔係淨係喺院內嘅長者， 嗯， 社區嘅長者都好緊要啊。咁所以你年青嘅人咧，或者係啲長者照顧者咧，其實最緊要咧就係你有唔舒服就去早啲睇醫生啦。 嗯。 但係如果就算你係冇症狀嘅咧，其實都應該要盡量參加呢啲普及社區檢測咧。 嗯。 即係 check 清楚咧，就免致到咧有長者受到嗰個影響。呢，嗯，這個都緊要。 頭先你就話普及檢測啦，所以要嚴陣以待啦。咁但係而家延到去都係下個禮拜啫，都係下禮拜一啫。係咪之後就可以諗放寬啲㗎啦？即係嗰啲探病啊等等嗰啲。 我哋度緊㗎啦，即係我哋一有嘅消息咧，我哋會再宣布咧，嚇。 嗯嗯。 咁，啊，但係我呢度想講講咧，就除咗係院內咧，同埋社區之外咧，就我哋都傾緊咧，點樣同安老院社嗰邊咧可以好啲嘅合作嘅嚇，因為咧我哋早前都同業界咧會面咗。咁啊，知道安老院社咧，佢哋都擔心自己院內嗰個情況。我哋睇到咧，嗰個死亡率咧，就安老院社嘅個案咧，由於佢本身可能個身體弱啲，佢都係高啲嘅嚇。咁所以咧，我哋都希望咧係盡一分力咧，可以保護到安老院社。我哋同佢傾緊咧，就係點樣咧喺離院嘅長者裏邊咧，可以啊，我哋有一個好啲嘅風險評估啦，啊，從而同佢哋溝通啦。咁如果評估覺得需要嘅話咧，我哋唔排除咧喺離院方面咧都可能做佢。同佢做一個測試嘅嚇，咁啊呢個咧詳情咧，我哋仲同佢傾緊，希望咧就有待盡快落實。 嗯，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個測試嗰個概念係點樣？因為佢唔係嚟出得院嘅，都醫翻好先出去嘅咩？點解要特別再處理呢個？ 其實呢就正好像你所說啦，即係其實佢喺醫院裏面呢都有嗰，那個我哋監察㗎啦嚇，即係佢講緊呢，我哋講緊嗰啲唔係感染咗嘅長者， 嗯， 即係講緊呢入嚟譬如係心臟病啊， 其他事 嘅，係啦，其他事嘅長者，咁佢入院嘅時候呢基本上我哋而家都驗㗎啦嚇，咁， 嗯， 但係有啲呢佢係住耐咗啦，係嘛，嗯，即係譬如佢住超過一個禮拜，咁佢有機會呢就擔心佢喺院內呢有啲不明嘅嗰，那個，嗯，可以感染到啦，當然我哋希望盡量減少啦，咁， 嗯 啊，所以呢我哋都會睇返個風險評估嘅， 嗯， 即係譬如佢裏面院內附近有機會係有個案確診過啊， 嗯， 雖然佢唔係密切接觸者，咁， 嗯， 當中係咪都值得喺出院嘅時候同佢再驗多一個呢？咁呢個我哋方面呢我哋會再商討啊， 去 估啦，咁呢個呢就希望呢進一步加強到咧，就係，是，防止嗰個長者特別係一啲安老院社嗰個爆發啦。咁， okay。 我呢個詳情仲傾緊嘅。 好啊，好。咁多謝曬你先，鍾醫生傾到度先，多謝曬你，鍾健禮醫生咧就係醫院管理局質素及安全總監啊。頭先都提到鼓勵大家咧參與呢個普及檢測嘅。嗱，普及檢測方面咧都會再延長去到下個禮拜一，就係14日嘅。具體操作係點咧？請翻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一齊傾下先。早晨，局長。 早晨，葉冠南。 係啊，不過傾之前，不如又報一報數先，最新嗰啲檢測數字點啊？ 最新數字啦，截至今朝早8:30咧，就係，累計嘅已經係接受咗採樣嘅人數咧，係1,425,000人嚇。咁， 嗯， 就喺網上預約嘅數字咧，累計係1,283,000人嚇。咁就另外咧，就係涉及個人資料被他人用於登記預約嘅咧，就有260宗嘅個案，經了解之後咧，有144宗咧係轉交警方去處理嘅。咁， 嗯， 就我哋琴日都宣布咗啦，就係，是，嗰個嘅檢測計劃咧係會再延長多3日，即係話嚟緊嘅星期六、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咧都係會繼續嘅。咁就全港嘅社區檢測中心嘅數目咧係會有57間。咁就網上預約呢啲新增嘅時段咧，就今日已經開始㗎啦。咁市民咧就可以喺網上預約。咁但係除咗係網上預約之外咧，我都知道咧，亦都有一啲老人家或者其他人咧，係未必咧係 即係方便嘅。咁、所以咧，我哋都係有，如果佢哋冇預約直接去到個中心咧，我哋都係仍然係會去處理嘅。而事實上，尋日喺113,000嘅採樣嘅數目裏面咧，有53,000咧都係市民所謂叫 walk in 嘅，咁佔個比率咧係有47%嚇。咁當然如果可以預約嘅就預約啦，如果有困難嘅，咁我哋都係會為佢哋提供服務嘅，就咁去到個中心度。 嗯，嗱，今次就延長到9月14日啦，就。個站就少咗啲嘅，其實點揀邊啲繼續做，邊啲唔做 嘅 咧？ 主要我哋其實都係睇翻嗰個即係需求嘅，因為咧就啲站嘅分布咧喺個唔同嘅地方咧，咁啲57嘅檢測站咧，我哋都係睇到喺佢哋嗰個區域裏邊咧，嗰個需求都係大嘅，就即係過去一段時間咧，一直以嚟咧，差唔多都係超額嘅，即係除咗預定嘅名額預約名額之外咧。佢哋都係實際處理咧，都係超過嗰個數目嘅。咁所以我哋覺得有需求，我就為市民提供啊，因為我哋個原則係願檢盡檢啊嘛。咁所以我哋都繼續呼籲啦，唔同嘅組群嘅市民咧，都係積極去參與啦。因為我哋呢個檢測計劃，再加埋我哋其他啲嘅抗疫措施咧，都係希望呢個第三波疫症經過咗10个礼拜。希望能夠盡快斷尾嚇、啊，雖然即係而家我哋大幅回落咗啦，但係仍然都係有啲單位數嘅確診個案啦，同埋隱形患者。咁今次嗰個檢測，我哋而家揾咗累計19个嘅確診個案出嚟啦。咁所以如果你按呢個比例去算咧，其實喺個社區裏邊咧，可能都有90几、100个嘅即係隱形患者或者係患者仲喺度未揾到出嚟。咁呢啲我哋都係需要即係一個都唔好放過啦，因為一個都可以產生爆發噶嘛。咁所以希望就大家努力啦。同埋我諗特別係年輕人咧，頭先我都聽到醫管局嗰度尋日都講個數字嚇，即係年輕人感染呢一個嘅即係病咧，就好似感冒咁嚇，但係老人家咧就感染呢個病咧就好似沙士咁。咁所以年輕人可能會覺得咧就話，誒、其實冇乜事啊，就算我即係感染咗之後都冇乜大不了啊咁樣。咁但係咧就有個危險咧，就係會傳得俾老人家嘅。咁嗰個咧就嗰個後果都係嚴重嘅。咁所以都係希望咧就大家都係我哋嘅都係本住為己啊為人。嚟去一起抗疫嘅，咁檢測計劃都係一個抗疫裏面嘅其中一部分嘅措施啦。 頭先都提到啦，感染起上嚟年青人同埋長者可能翻嚟嗰個反應好唔同啦。我想問下喺檢測方面啦，你就強調即係年輕人都呼籲去啦。你哋有冇統計啲數字？而家個分布係點啊？會唔會譬如長者特別中意嚟檢測啲年青人嘅反應又會點樣？有冇咁樣分 嘅？我哋就冇咁樣細分嘅，因為你知道咧，我哋提嗰啲資料裏邊咧，其實好簡單啫嘛，姓名、身份證同埋電話號碼。但係咧，我哋去啲中心裏面觀察都睇到咧，就係即係而家其實係唔同年齡群體都有嘅。年輕人或者係讀書嘅一家人大大小小嘅都有，亦都呢幾日多咗嘅因為亦都可能咧有一啲咧讀書嘅咧嚟緊都會翻學啦。咁你又翻學之前如果家長、老師、學生大家都做咗檢測咧，起碼大家都可以清楚嚇，因為事實上學校咧翻咗學之後咧，本身一直以嚟咧都係一個即係傳染病傳播嘅即係比較嘅容易嘅地方嚟嘅，所以大家更加要做好嗰個防疫嘅措施，更加要清晰知道咧，就係話即係我起碼知道呢一刻我冇事，咁我咪可以繼續做好我嘅即係防感染嘅措施咯，係咪？注意衞生啊、清潔啊咁樣。 今次嘅成效你暫時見到點咧？嗱，暫時有19个新嘅確診個案揾到出嚟啦，但當中咪好一部分其實都已經係叫做即係病嘅尾聲㗎啦，佢哋嘅傳播力係點樣嘅咧？有冇再咁樣細分啊？你啊？ 我諗詳細嗰個嘅個案嘅分析咧，可能係日後裏邊咧就等衞生防護中心或者我哋啲專家咧可以再進一步分析啦。但係起碼你睇到咧喺個檢測計劃裏邊，我哋揾到19个累計嘅即係新增嘅個案出嚟。咁呢個每一個個案本身，其實佢哋都有機會去傳染嘅。咁所以我相信咧，就呢一個最重要，其實都係為咗抗疫，為咗第三波疫情斷尾，希望我哋能夠盡快可以回復到正常嘅生活。係嘛？即係學習、商務或者係跨境出行啊咁樣。 嗱，而家就再加啦，加到盡都係9月14日啦。你講得清楚啦，之前都。 冇錯。 咁剩翻 14日。 係啊，中山公園嗰個氣膜實驗室咁跟住會點啊？都 佢哋呢個支援人員同埋個實驗室都係特別為呢一次咧，係要短時間內做超過100万嘅即係化驗而嚟嘅。咁所以即係完成咗呢個大型嘅普測嘅計劃之後咧，就佢哋應該係會翻去內地嘅。咁反而日後咧，我哋就點樣去繼續我哋保持一個咧係高嘅檢測嘅能力。以至到我日後有呢啲嘅個案或者有啲群組爆發出現咧，盡早透過大規模嘅檢測嚟去即係做。 咁就可以減少我哋咧其他啲，譬如話要檢疫啊，或者係要刪曬啲場所啊，等等呢啲嘅措施咯。 嗯，即係拆走咯，跟住就嗰啲就。 是啊，应该会离开的。 嗯，另外呢，就关于化验机构那里，是不是你现在又加多一间新的检测公司中检医学检验？ 其实呢，那个中检那个是主要是特别为到在离岛区那个特别安排的。 嗯， 因为离岛区呢，我们即是设立不到那么多这些检测中心，还有它又很分散的人口。 嗯， 咁所以咧就特別係請呢個嘅化驗室咧、實驗室咧，佢哋去為呢個嘅特別嘅安排咧嚟去做嘅。 即係佢喺離島度有化驗所啊？ 定係佢哋係會直情係安排有啲人咧去到唔同嘅地方，就喺離島嗰度咧就有啲即係中心或者會堂裏面咧就設立嗰個嘅檢測中心啦。 嗯。 另外有啲咧去到每一個村落裏面咧，可能就會係派樽嘅。 嗯。 咁因為嗰啲做唔到，佢哋去到個中心度去咁樣採樣嘛。 嗯。 咁所以成個離島嗰度咧係有一個咁嘅特別安排。咁而呢個特別安排咧係交咗俾中檢去嚟去負責。而事實上呢一個嘅即係實驗室咧，喺過往我哋喺啲高危嘅特定組群裏面咧，佢哋都係曾經參與過嘅。 OK， 佢係做採樣定做驗啊？咁即係聽你咁講。 佢哋兩樣都做。 哦，咁啊，同其他唔同喎，其他採樣就係、 是、係啊係啊，因為呢個係特別嘅安排嚟咁。 嗯，啊，有啲其他檢測中心做化驗嗰啲公司就話，我都未用盡我啲能力，就見到加佢哋有啲 surprise 咁，有啲咁嘅講法。 哦，因為其實就係、是、正如我講啦，中檢嗰個係專門係特別喺離島區裏邊咧一個即係、就是、特別嘅安排，因為佢哋啲分散啊。人口嗰方面，你又好難好似做到，好似我哋喺市區咁樣咧，一個嘅檢測中心，跟住之後就等啲人嚟啊。 嗯 ，OK， 好，咁多謝局長先同你傾到度，多謝曬聶德權局長啊。轉頭繼續有千禧年代啊。 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早上十點半。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報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苹果日报报道，警方指控新巴一名车长涉嫌危险驾驶和藏有攻击性武器。新巴昨日证实，根据巴士行车记录系统，即是俗称黑盒的数据，巴士事发的时候以时速10至35公里行驶，即是车速低于法定的50公里限制。巴士业界联合工会表示不满警方滥捕车长，令到前线车长极度恐慌。工会要求警方和政府明天下午四点之前回应五大诉求，包括就着滥捕向业界和当事人致歉、调查事件以及与业界对话等等，否则或者会发起案章工作以及罢工。苹果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下星期五起将会调往高等法院担任暂委副司法常务官的何俊耀裁判官，昨日审理一宗反修例示威案，即日裁定涉案的17岁男学生管有一支喷漆和一个能够发出镭射光束的装置罪脱。何俊耀质疑拘捕男生的防暴警察没有留意男生附近有没有其他人，如果连这件事都不记得，那怎么锁定对方？他又指防暴警察屡屡忘记或者避谈重要细节，对究竟有没有将实情交代有保留。法庭并不接纳他的证供，控方亦都不能够证明涉案物品用作非法用途，裁定男学生罪名不成立，当庭释放。星岛日报报道。 商报报道，特区政府宣布将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延长三日，直至到去9月14日。社區檢測中心的數目就會由現在的122間減至57間，截至昨晚8點已經有142萬3000人接受採樣。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提到，雖然第三波疫情已經顯著緩和，但至今仍然有源頭不明的病例和隱性患者涉及社區各個層面和群組，故此目前的挑戰就是要令到第三波疫情真正斷尾。他呼籲市民踴躍參加普檢。商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全民檢測計劃展開九日，不足全港人口19%接受檢測。港府昨日公布檢視檢測中心運作和市民需求之後，決定將計劃再延長三日，到下星期一結束。整個計劃為期14日。按此推算，如果只是計及計劃所涉的人手開支，港府埋單或者會有高達1億6000萬元，以暫時只是找出19宗新確診個案計算，即是平均每宗新個案成本最少800萬元。《東方日報》報導。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人口持续老化，政府统计处估计50年后本港将会有258万名长者，占全港人口38.4%。人口老化加上出生率持续下跌，港人的供养负担将会继续增加，预料去到50年之后需要1.2个人养一名小孩或者长者。有学者认为人口老化持续，当局必须要考虑改善医疗系统和设立退休保障，亦都应该在房屋政策等等着手，鼓励年轻人结婚生育。经济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即将通车2周年的高铁香港段受到本港爆发疫情影响，自从今年1月30日起暂停营运，重开无期，令到高铁营运出现严重亏蚀。运输及房屋局首次证实，由于高铁至今停驶7个月，初步估计由政府全资拥有的九铁公司需要按高铁乘客量上下限机制承担部分风险，即是意味政府需要包底补贴港铁营运高铁的亏蚀。有立法會議員估計，政府的補貼開支以億元計，要求政府交代高鐵財務狀況。明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東方日報》的政論說，700多萬的人口不足20%人參與檢測，政府歸咎多方面抹黑，但是反對派從來都是逢政府必反，市民見怪不怪，不會輕易相信。政論說，歸根究底都是因為對政府失去信心，回歸20多年以來倒行逆施，疫情初期封關拖拉，防疫的措施擾民，民心盡失，怎能夠期待有良好反應。這個是《東方日報》政論。 文匯報社評說，有精神健康指數調查顯示港人精神健康指數跌到歷年新低，連續3年不合格，社會爭議造成負面影響的比例比較高。社評說，因為修例風波而起的黑暴攬炒、散播仇恨、破壞法治、撕裂社會，正是導致市民心理焦慮的禍根，已經成為影響香港社會健康和諧的最大政治病毒。文匯報社評。 明報的社評就講到，法庭是講法律和證據的地方，如果認為法官具體處理有問題，可以依照程序去投訴，如果因為個別的裁決不合乎個人政治喜好，就被法官定顏色分立場，肆意人身攻擊，就有大問題。社評說，司法制度被任何一種顏色控制，偏離公正的原則，都是法治的災難，絕對不能讓這種情況在香港發生。明報社評。 星島日報社論，中印邊界衝突越演越烈，更加爆發45年嚟第一次鳴槍事件。社論指，印度內政上正面對新型肺炎失控爆發、經濟嚴重萎縮等危機，一向善於利用民族情緒以鞏固權力的印度總理莫迪，可能會利用中印軍事衝突轉移國民目標，疏解內部矛盾，是中印局勢的最大隱憂。星島日報社論。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入口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一带车多啦，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入口咧，就系有交通意外嘅。暂时一带车多啊，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而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但系一带车龙都系有待消散。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咧挤塞嘅，龙尾去到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啦，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咧都系挤塞，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去到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太古城。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少少车龙排到去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都是繁忙。另外啦，秀茂坪道去 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宝林路近住安寿道。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康湖居巴士站一段就是挤塞的，龙尾排回去北港路。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进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青龙头段亦都是车多的。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就是丁九桥出九龙都是慢车。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过亮虹桥底方向深水湾。波富林到玛丽医院来回，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啦，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与 CEO 对话，2020壮志高飞。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 香港科技园公司主席查毅超博士。 在 Science Park 又好 ，Startup Park 又好，有很多 tech company， 很多 startup 其实是大学出来的。那些绝对是香港的 asset。 与 CEO 对话，2020壮志高飞。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第二期保就业计划8月31号至9月13号接受申请，工资补贴要全数用来出粮，雇主要承诺在补贴期不会裁员，无论有没有申请过第一期，只要雇主在3月底前有强积金户口又有帮雇员供款，就可以上网申请。在3月底前有自雇人士强积金户口又未拿过资助的人士亦可以申请。保就业计划与你共度时间，详情浏览 ess.gov.hk。 2020年9月10号，普及社区检测延长至下周一，检测中心将减至57间， 新增6宗确诊，交通城相关群组再多2人。 律师持委托书到深圳，仍被拒建涉偷渡港人。 志愿者如有严重不良反应，牛津疫苗试验叫停。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时间嚟到9:14，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千禧年代嘅，提提大家天气情况先。外边有个雷暴警告生效紧，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10:30嘅。依家就26度，相对湿度94%。天文台预测话咧，今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嘅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嘅。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日最高气温大概31度。吹轻微至到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间中有骤雨同埋有几阵雷暴噶。嗱，先一路讲紧即系肺炎之下啦，新型肺炎之下啦，香港嘅情况。旅游业界方面就听到有旅游气泡嗰个方向啦。咁大家点睇？继续打嚟倾嘅，1872311，1872311，对你有几大嘅吸引力咧？如果一有得去旅行嘅话，会唔会第一时间就出发咧？可以讲下你嘅睇法嘅，1872311，1872311。另外啦，关于社交距离嘅设施咧，听日开始有啲会放宽咯，星期五开始，咁其中有啲可以开得翻嘅，游戏机中心有得开，部分嘅体育处所有得开，有啲咧就仲未可以开嘅，酒吧、卡拉 OK、夜店、夜总会呢啲都未能够开住嘅。咁局长都寻日预告过啦，陈肇始局长就话下一阶段重开嗰啲，佢哋都有谂，譬如可能系浴室啊、派对房间啊、夜店等等，不过都要睇翻吓，就系嗰个疫情嘅发展系点嘅。咁我哋又了解下业界嘅声音先，特别系饮食界方面啦。头先提到酒吧、卡拉 OK、夜店、夜总会都未能够开嘅，对佢哋影响有几大咧？请嚟有饮食界嘅立法会议员张宇仁一齐倾下噶。早晨，张宇仁。 早晨，叶冠霖。 系啦，听日放宽嗰啲冇头先讲嗰啲粉酒店、酒吧、夜总会啊等等嗰啲，你点睇啊？ 冇食肆咧就放宽咗4个座位，咁啊都对食肆系好嘅。咁但系你讲嗰3个表列嘅行业咧，冚唪唥都系我啲业界，咁啊真系好惨淡，特别是啲员工，佢哋嗰度都即系讲几多万员工噶。咁咧就而家完全系停咗咁耐，上次又完全停，食肆都话有半日开下。咁啊，都有一半人工啊，或者1/3人工，大家會有嘢做。佢哋嗰啲真係完全停曬咧。即係局長成日話張弛有道咧，我就話佢根本唔知道咩叫張弛有道嘅。張就即係揼一聲就張咗，弛咧就好似行2步褪1步咁。咁你點樣啲業界點樣去生存去咧？ 咁而家點樣啊？而家就始終決定咗噶啦。咁你哋係咪業界都有啲方向提出嚟，希望可以加快，等可以開得翻啊？ 其實我已經同呢三個業界就已經8月24日啊見咗政務司司長嘅。 嗯。 咁咧就其實呢三個業界咧都會做一啲工序咧，係開放翻嘅時間咧，佢哋係會做嘅。呢啲都係會幫政府減低咗呢個抗疫嘅，咁同埋當然佢哋仲有其他自己嘅嘢做。尋日我哋已經即係開記者招待會都交代過，我哋飲食業嗰啲茶碗碟佢哋一樣做。我哋即係唔好話淨係探熱啊，乘客除咗食同飲要戴口罩啊，佢哋全部都做。咁咧就嗰個工序清潔同埋即係傳菜啊，冚唪唥都係會唔同員工啊。咁佢哋長大啊，所以佢哋更加冇問題。咁佢哋咧就亦都支持啊啲人客嚟做兩個鐘頭生意。咁咧就我哋就唔會俾佢留連喺度噶啦，即係唔使驚話食完飲完，跟住噴口水噴幾個鐘，係咪？咁我哋就會做呢樣嘢。咁當然亦都會去用呢個電子嘅錢，唔用現金。咁抽氣嗰啲咧，而家最新政府提嗰啲咧，我相信佢哋多數都做到呢、這個綠嘅 air change 噶。如果做唔到咧，可以用呢、這個空氣清新劑。其實我哋即係同埋消毒，其實我哋唔係淨係想佢今次開翻。我已經同政府講咗好多次，我成個業界咁大，講20多萬員工，其實咧大家有個共同最起碼嘅睇法咧，就係如果政府就算限我哋做一半。1.5米有隔离，有屏风，有咩？我哋都你俾到4个人嘅座位，我哋去做一台4个人。只要食肆你俾我由朝早早餐做到夜，当然有啲未必可以早餐噶啦，做到12点。咁呢啲夜嘅铺头咧，巴成咧，佢哋都话由6点俾到佢哋6点，当然佢哋都唔会做足12个钟头嘅。有啲可以10点啊做到4点嘅啫，分分钟。但如果你净系俾佢做2个钟咧，佢亦都即系都系好惨嘅。咁所以咧，佢哋话如果你肯咁咧，我哋所有我哋讲嘅嘢，佢哋冚唪所有人入嚟要做晒呢个健康申报表，啊个个探晒热，个个唱歌都要戴口罩。是根本是好做到好安全，同埋上次嗰啲突然之间发生喺呢啲场所嗰啲咧，而家大家都明系揸得好紧，大家会点解要做埋健康申报表，佢哋都会做埋。咁所以我哋寻日亦都再开完记者招待会，都再每个行业都再联署翻一封信去俾政务司司长。希望佢了解呢啲問題咯。 頭先你提到酒吧咁樣啦，酒吧就話都唔會想俾佢噴口水嘅，2个钟就要佢走啦咁樣。但係其實客落嚟真係唔係為飲杯酒嘅，有時真係為咗噴口水嘅，傾下偈咁嗰啲嘅真係。 咁點傾偈？我哋咪會嚴格執行，叫啲同事請佢戴翻口罩咯。嗱，今次啲同事咧就會配合好多嘅，即係我唔係話佢以前配合，你知道我哋飲食業㗎啦，人客永遠係對嘅。咁佢有幫襯。唔喺度噴口水，咁你好難即係下下都叫佢去戴翻口罩。但係今時今日唔同喎，你繼續俾佢噴口罩，一就影響咗人客，其他嘅人客影響你自己，仲兼且咧分分鐘政府一拉個閘落嚟，你又幾個月冇嘢做，係咪先？咁所以大家呢樣嘢我都要叫佢哋，要佢一定要嚴格執行，同埋我亦都即係呼籲啲市民，當我哋開翻，我哋去做呢啲嘢。如果你見到嗰啲鋪頭唔去執行呢啲嘅工序嘅話，麻煩你哋真係唔好幫襯呢間鋪頭。我覺得消費者嘅推動力係最大嘅。 但譬如講翻飲酒個比喻咧，譬如有時你飲一杯啤酒，一支啤酒可能飲成半個鐘嘅咁樣，咁始終就要隨隨帶帶咯。我等你哋啲員工辛苦咋，即係要嗌佢帶翻都未必容易啊！真係 嗱，隨隨帶帶咧就。顧客自己都知嘅，我唔知嚟啊！葉冠，我就而家食完晏晝飲個杯咖啡，食完早餐食你講，當然一路都係食住噶啦，係咪先？但係當你飲嘢，你飲完頭嗰幾啖，學你話齋個杯啤酒， 你嗒剩三分一，你唔會要除個口罩嗒多半個鐘嚇，係、啊、要你咪拉一半飲一啖，戴翻個口罩，咪又再傾過咯。 嗯， 喺你噴口水嘅時間，其實呢個是保障自己，保障你啲朋友。保障周邊你嘅人，咁其實即係你一路飲住嘅，梗係冇人叫你除口罩啦。 嗯， 但係你係慢慢嗒嘅，十分鐘嗒一啖，五分鐘嗒一啖，你嗰四分三秒，你咪戴翻個口罩，咁咪大家安心咯。 嗯。喂，呢個問題咧，尋日見到衛生防護中心啊，張竹君醫生都有講過，就話飲酒如果咁樣隨隨帶帶咧，比起唔帶仲高危啲，因為始終你隻手又唔知掂過咩地方啦，你成日摸個口罩咧，可能仲危險喎咁搞。 我又唔覺得我危險咗咯，因為一我係掹我嗰條帶 ，OK， 咁、我係唔係除曬，我係除一半嚇，咁、然後咧我飲完嗰啖嘢，我又唔會講嘢，飲完嗰啖嘢我帶翻。我話俾你知啦，即係我唔會批評啊，指名批評啊，張竹君醫生，佢喺呢啲技招都做得好好，越做越好。但係有陣時咧，就大家唔好扮專家 ，OK？ 我同你而家吸空氣都有菌啦、啊，係咪？咁點啫？唔吸啊？ 嗯。 個個孭住氧氣筒啊，風險必然有，我哋要睇下點樣減低個風險，唔好下下都哎呀咁都有風險，咁你想點啊？是不是个个不戴口罩入到食肆入到酒吧？ 嗯。不过如果讲到风险来讲，我想市民可能信啊张竹君医生多啲添啊，会唔会？即系点计？ 你中意去信佢咪信佢咯，我都唔觉得你应该要信我，我都唔识。 嗯。 个问题就冇人识风险，呢班医生冇人识计风险，你都睇到啦。上次咪禁咗两日，啊，连食肆都唔俾开门，到头来点啊，哥哥？到头来咪嗱嗱临开，因为点解咧？就系、是、你以为喺个食肆嗰度减低咗风险，但系当啲市民要喺我哋度买完外卖，企喺街边日晒雨淋，啊下边啲老鼠曱甴周围走，可能我企喺个屎坑门口、垃圾桶门口，其实你喺逼我咁样做咧，就是、增加咗我嘅风险。呢啲就系风险，其实唔系直情完全减一个风险，系零嘅。你个风险有冇转移嘅啫？ 嗯、 上次咪转移咗咯，咁你谂下佢哋啲专家识唔识讲呢样嘢咧？系咪？ 嗯， 我唔去个人批评，但系专家系唔识风险嘅，风险嗰啲系读数嘅人识嘅啫，系佢计得到出嚟嘅风险。 嗯，好啦，嗱，头先就讲咗酒吧夜总会不啦，希望有啲措施之下，希望可以快啲开翻啦。我想翻食肆嗰度，食肆而家就叫做延长咗堂食嘅时间啦，系咪长期维持翻而家咁嘅钟数都可以啊？都近乎都可即系叫生意翻嚟啦，反而系放宽人数嗰个关键啲啊嚟紧啫。 生意系永远翻唔到嚟。 嗯， 我正话同你讲呢个系我哋一个嘅共通点啦，就系、是、你俾到我哋四个人，我哋生存到。 嗯。 夠錢出糧夠做生意，你要佢翻翻嚟喺2019年嗰頭半年，你要佢翻翻嚟2018年、啊、今年係2020年，我相信去到2021年，出年呢個時間我哋都翻唔到2018年嘅生意。 嗯嗯，但係我講下一步爭取嘅係咪應該放寬人數係你而家最關鍵嘅位啫？意思係 放宽人数必然要争取啦，因为就算喺食肆嚟讲，嚟紧啦就八月，大家都知啦，啊，婚姻嫁娶啊，同埋年尾嗰啲年尾啲公司嘅团年啊、春茗啊，嗰啲都系多人嘅， 嗯， 同埋嗰啲咧，我哋都上次做分隔做嘢咧，都系做可应该可以处理得到。咁当然，如果你限住四个人咧，呢啲生意完全冇得做咧，即系。做酒席的生意是远远那个消费是大的，是做一些只是做晚饭的，同埋我有些食肆是很大的。 嗯嗯嗯，好。另外就讲到即系疫情之下啦，你们生意都大受影响啦，嚟紧政府都想紧嗰啲防疫抗疫就再做的，个方向你会有啲咩意见提供俾佢哋咧？ 三样嘢嘅啫，因为我怕你唔够时间。 嗯。 第一咧，我就觉得佢可以快快脆脆。好似上次咁，我哋啲食肆有大細嘅，嗰、那個牌嗰度咧，上次都有分過幾級，咁佢可以嗱嗱臨就分級制，即係100平方米以下就一嚿錢，1到200一嚿錢，咁去到超過700，又一即係、就是、一個唔同嘅錢。 嗯。 咁跟住呢三個 規列啊表列啊嘅開唔到門嗰啲咧，我就覺得佢應該雙倍俾佢哋。咁當然我哋都要求啊，同埋零售業呢個自由黨嘅要求，就係嗰個差餉唔好有個上限。啊，嚟緊嗰六個月，因為我哋好多都冇門開添，即係好似你話嗰三個表列咁。 即係寬免差餉冇個上限係。 佢免差餉，通常佢有八成差餉免咁，但係上限即係3000咁。咁你即係俾3000蚊我，因為我哋啲食肆大啊嘛，多數都俾多過3000噶嘛。咁我哋就話你不如唔好有上限。咁當然我哋亦都希望佢喺呢個抗疫時間599咧，啊就用呢、這個我哋改良咗新加坡嘅條例，就新加坡就營業政府幫你俾兩個月鐘，就唔問你有冇賺蝕。我哋就話如果你今個年任何一季比舊年任何一季係跌咗30%嘅，就可以同政府申請，政府幫你俾兩個月租。不同一時間咧，個業主亦都要俾你兩個月免租，咁我哋就可以透到氣啦。咁所以呢個我哋都希望政府可以做埋嘅。 但係強制業主免兩個月租嚟先係。 強制業主免租呢個咧就要立法嘅。咁呢個就要長遠啲嘅時間。 OK， 好，咁多谢先啊，张宇仁同你倾到先。张宇仁咧就饮食界嘅立法会议员，讲到食肆方面啦，你都讲到有关酒吧、夜总会、卡拉 OK 嗰啲嘅安排系点样嘅，咁大家就打嚟回应一下嘅，1872311，听下听众先，有麦先生嘅，麦生你好， 系啊，早晨早晨， 早晨麦生， 主持人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系咁啊，你嗰个饮食界应该做多一样嘢，就系、是、做一个防护盾咁嘅形式啊， 点样咧？点样防护盾法啊？ 你就系、是。我都話我哋四人台嗰啲，你一定要有一個十字形咁隔隔住對面嘅透明。你大家你想出嚟都係睇睇下對面嗰個親戚朋友啊，見一見面啊咁啦，見到佢叫除咗口罩啊笑啊咁啫嘛。你可以透明可以做得到呢樣嘢，咁咧你做多呢樣嘢咧就好好多嘅。你而家咁樣一放寬四人台咧，就有一個風險高咗好多噶。你個酒吧咧又可以做一個擋住對面啊嘛，最緊要唔係擋住側邊根本就係、是。你 即係你個概念就近乎每個人都有自己一個即係防護嘅空間咁噶咯，係咪？加埋個十字。 一個 U 型嘅防護盾，其實喺呢個軍事上邊，好似人哋嗰個美國啲戰艦就。那個就是低盾式防御系統嘛，你根本是一個其實 U 型的，不過你很難做到 U 型，不過你們可以做一個十字這樣間，根本呢就一早的時候爆發呢，有些茶餐廳自己已經做了一個十字間開四份，後來人家那個不知道衛生署就指導那些人說什麼 1.5 米距離，就人家那些自己撤銷了跟衛生署這樣搞，其實是擋住對面嘛，最重要。 Okay， 其實中式酒樓呢，將來呢你現在這個疫情呢，你中式酒樓要改變那個模式的了，要分送食的，一定要擋住對面的。 OK， 我多謝麥先生意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表示，港大医学院微生物学系研发的鼻喷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已经获当局资助2000万元研发，希望能够在11月开始临床实验。並且會在本港招募100名身體健康、年齡不太大的志願者參與。疫苗研發需要做3期的臨床實驗，今年開展首期臨床實驗之後，估計最快要等1年才能夠使用。袁國勇接受一個電台節目訪問的時候又說，英國藥廠和牛津大學研發的疫苗出現不良反應並非罕見，特区政府已经向多间药厂落订金，等候各疫苗完成第三阶段临床实验，有报告之后，先至决定购买哪一款疫苗。

咁但系我哋嗰啲咁嘅行业，真系冇人同我哋讲嘢嘅。 嗯，你边行啊？你做？ 我哋做印刷嘅。 印刷行业系边个？ 我哋几轮资助，九零都冇。 嗯。 咁佢哋食饮食业轮轮都有嘅。 嗯。 即系我唔明点解呢个社会系咪得饮食一个行业咧？阿主持。 嗯。 咁冇理由咁噶啦，个社会大佬。咁其他嗰啲，喂，好似我哋嗰啲，仲有好多行业都系噶，唔系净系我。 嗯， 咁都冇嘅。 讲多少少你个行业而家情况点啊？话印刷 嘢印停晒机嘅根本。 嗯， 我哋啲下游生意嚟噶嘛，上面唔掂，我哋有咩印啫？ 通常印啲咩噶？系印边类？有啲公司都营运嘅，有啲都继续印嘢噶，啲系咪啊？ 少晒噶啦。嗱，譬如好似我间公司咁嚟计，我印好多出口嗰啲咩 Cater 嗰啲单嘅。 哦， 边有出口啫？而家停晒啦。乜都停晒，咁展览会又冇，咁嗰啲全部嗰啲做宣传品，根本上差唔多真系冇晒，旅游又冇，乜都冇，咁点咧？你叫我哋，但冇钱派喎。 嗯，上次冇得受惠啊，所有都 乜都冇，我唔系飲食，又唔系零售，帮唔到你，政府一句冇啦。 嗯，保就业嗰啲咧 都冇，根本上我哋呢个行业冇乜工人可以，有嗰啲好多都兼职。佢哋又冇強積金，咁點攞咧？ 哦， 咁自己做多，咁但係自己做，我淨係我有好彩，我有供強積金，我自己攞翻個7500，冇啦。今次話冇添，即係攞咗就冇啦。即係有啲行業可以不停派嘅，特別係飲食。咁但係點解我哋呢啲行業真係完全唔照顧嘅？ 嗯， 其他嗰啲又係咁，我聽好多其他行業都唔理嘅。咁呢個政府咧，即係點搞啊，大佬？如果咁樣？ 嗯 ，OK， 即系呢个社会冇理由得一个饮食业噶，其他行业唔要嘅。 嗯 ，OK， 多谢陆先生啊，阿麦先生啊，讲到即系嗰个啊，唔好意思啊，陆先生啊，讲到嗰个啊印刷业啊，觉得被忽视咗啊，多谢晒你嘅意见先。跟住嚟有邱先生啊，邱生你好。 哎，早晨啊，叶冠霖。 早晨，邱生。 你讲嘢真系好持平啊。咁我想讲咧，就系饮食业咧，其实啊，张宇仁讲咧就话要派钱啦。咁其实咧上一轮咧就少咗个处所嘅，系食物制造厂呢个处所咧系冇包含到。1.0嗰阵时系有嘅，咁2.5咧系冇咗呢个处所。咁如果我想同阿张宇仁讲咧，即系行政会议成员啦吓，即系饮食业界议员啦。喂，你真係要睇睇啲飲食物製造廠，就算上次7月嗰個大檢測咧，都係冇呢個處所嘅。咁所以要睇翻。咁仲有咧，阿張宇仁頭先話會啲專家啊，就唔知咩叫風險，其實咁又太過我唔係幾好啦，咁樣講咁大家都係零緊莫鬆噶啦。咁我自己飲食業界嘅，咁我當然就係話系都系要一定要睇住个风险啦。咁仲有我麻烦我支持张宇仁嘅。咁请佢头先讲翻说话，你喺行政会议讲啊，你同特首讲啊，你每日你都有机会见特首，你喺特首，你喺行政会议讲啊，唔该，即系为业界争取多啲啦，咁样吓。 好，邱生，我想问多少少有关你做嗰个食物制造所咧，其实系指系咩嘢噶？ 嗱咁樣嘅，咁咧就有頭先阿張宇仁就話有唔同嘅牌照啦，咁大約有啲咩牌照咧？有小食牌啊，有呢、這個譬如酒樓就有呢、這個General Restaurant 呢啲咁嘅牌啦。咁啊製造廠最常咧就係、是、譬如可能就係話工業大廈佢做供應食物，咁佢都有受損喎。咁你喺前線嗰度少咗生意。咁你喺個廠都係少咗，好呢個其一。第二咧就係你一啲 food court 形式咧，佢哋都係揸住呢個 food factory 呢個牌嘅。咁、即係咁樣啊。咁係冇包含，即係譬如你去一啲美食廣場嗰啲一間間嗰啲咧，都係揸呢個牌。咁我最後想講一樣嘢，阿張宇仁佢講，喂減下啲差餉。咁好啦，咁好多部分嘅處所咧，都喺商場啊。在大業主導，我不是說地產霸權，不是這些，就是說如果你爭取到差餉的時候，差餉其實去了業主導，業主有沒有減過你租客，這是一個問題。現在9月我是飲食業界，7月8月一元都沒有減過。羅志剛說保就業，我保到你就業而令到人失業一定不行。咁我想話俾大業主聽， 譬如新鸿基，你有冇减过人哋做七月八月系零蚊，零蚊冇减过， 嗯， 系嘛？如果张宇人你话张宇人话要减差饷，差饷直接系边个俾紧钱啊嘛？第一线就系业主俾，业主如果减咗就减咗业主啊嘛，咁样咯，系。 O K， 好多谢晒邱先生先吓，好，仲听埋曾生嘅意见先，曾生你好。 系你好， 早晨，曾生， 我想讲讲一个旅游气泡嘅。 好啊，好啊。 咁我对于我自己嚟讲咧，我都就算出咗旅游气泡，即系或者佢嗰啲健康码啦，我都未必会选择咁快开始去旅行啦。 嗯。 考虑到咧检测个费用啦，因为都听过话要四次嘅检测，即系可能去咧有一次，到达对方国家有一次，咁啊离开一时咧可能又要整一次，到达香港一次，咁唔知个费用系几多啦？ 系睇你玩几耐啦，呢个有可能。 系咯，咁咧时间都要预翻啲噶嘛，你唔系话譬如到达对方国家检测完就走得噶嘛，可能要留三四个钟等结果嘅。 嗯， 咁你咁样搞法，咁五日四夜可能凑凑埋埋得三日玩。 系 系啦，咁啊亦都要考虑埋对方国家嗰个市民态度啦。譬如我哋香港人嘅好守规矩嘅，又戴口罩，又要消毒酒精消毒嘅，咁去到对方国家，人哋点会点睇咧？会不会有啲国家其实都仍然唔接受呢、这个即系新冠肺炎病毒咧？咁啊会歧视我哋亚洲人咧？ 嗯， 或者如果真系万一我哋中招啦，去到当地，咁、那个医疗费用可能都几庞大噶，可能要瞓医院接受治疗一个月啦。咁保险能唔能够包晒咧？ 嗯， 咁、okay. 另外咧都考虑到咧，全世界个经济都受到影响咧，其实。都見到咧，好多地方嘅國家嘅治安咧都變差咗啦。咁我相信將來可能都好多地方都會出現啲多啲小偷啊嗰啲案件咯。 嗯， 咁啊，最後咧，其實我覺得始終覺得旅遊咧都唔係必需品嚟噶。未來經濟咧，香港咧都唔知即係都未明朗啊。咁、 嗯、 啊，都想咧覺得咧應該留翻多個錢喺旁身咧。你就算去做投資咧，都寧願咧多啲錢去投資。即系想旅行的话，享乐咧就迟啲先去咯。 OK， 好多谢曾先生嘅意见啊，倾到呢先。好啦，见到疫情之下咧，其实各行各业都受到不同程度嘅影响啦。咁嚟紧就有施政报告啦，咁可能大家都会对于新一份施政报告咁有啲咩着墨咧咁样。不过就可能喺咁嘅财政环境之下咧，都未必容易可以好大手笔做到啲咩。好大嘅動作，咁不過不同嘅環節咧，大家都會繼續表達意見嘅。咁啊，見到有啲嘅團體啦，包括視障人士嘅團體咧，就都有提到一樣嘢，就有關即係佢哋醫療服務嗰個使用嘅情況啊。咁電話電話旁邊咧，請嚟由香港失明人協進會會長莊陳友一齊傾下嘅。早晨，莊陳友。 系早晨，潘林，早晨各位听众。 我见你就公布咗项调查嘅，讲翻视障人士用本地医疗服务嘅情况啊，同我哋讲讲啦，好 哦、好啊！喺六月嘅时候咧，我哋进行一个调查，就想访问一下会员咧，佢哋睇医生嘅情况同埋有咩需要。咁有九成嘅会员咧都话俾我哋听咧，佢哋希望政府咧系引入呢个嘅医疗券俾伤残人士，咁方便佢哋咧去揾诊所啦，同埋选择佢哋即系去睇病嘅地方。咁呢個係佢哋嘅需要啦。咁另外亦都其實大部分都係仲係用公營醫療嘅設施嘅，但係就發覺咧因為排隊啦，揾地方啦，有啲人住嘅地方其實離一啲公營嘅醫療設施都遠嘅。咁、所以咧就變咗冇辦法選擇啦。咁呢啲種種嘅困難咧，就令到我哋嘅會員咧就希望咧。政府咧係將醫療券咧係擴展去到咧係傷殘人士嘅。 嗯，可以講得少少。而家其實喺政府或者其他嘅睇症嘅地方，咪都有啲服務俾你哋。但係你覺得個問題喺邊度？點解要用醫療券呢樣嘢咧？ 唔係，其實大家都知道噶啦，睇症嘅地方都係人多啦，排隊啦，咁同埋咧去嘅地方咧，其實都係一個挑戰嚟嘅，對一啲嘅。部分嘅會員啦，咁當然有義工嘅服務啊，陪診嘅服務啊等等，咁但係咧失明人同其他人一樣啦，其實總可以咧係有多一個選擇喺附近嘅醫療設施度睇咧，咁其實都係有個好處嘅。再者咧，其實而家公共醫療設施已經係非常之爆滿啦，大家都知道。咁如果能夠將佢一種分流咧， 其實對大家都是好的。咁、 嗯、 我諗呢一個嘅建議，其實我哋喺啱啱完成咗嗰個復康計劃裏面咧，其實都提出過，但係亦都冇加入去。咁以前同政府亦都提過，咁佢哋都係有少少聽到，但係就不了了之。咁、 嗯、 所以咧，呢一個調查咧，我哋再借另外一個機會咧，係同政府表達呢個係香港嘅雙層式嘅意見啦。咁喺而家疫情咁嚴重嘅時候，大家都關注我哋嗰個醫療設施嘅改善。咁如果係呢一個措施，相信亦都唔會太過貴啦，咁所以咧就我哋覺得其實係一個好嘅小嘅一個改進嚟嘅，其實係 嚇、嗯。如果用醫療券就應該可以用即係一啲私營嘅醫療服務啦。咁但係你覺得金額要去到幾多先至夠用咧？ 其實咧金額就好難定一個所有人都接納嘅金額嘅，咁可以用一個試驗嘅態度去做啊，咁即係譬如話而家老人嘅醫療券作為一個參考，咁我覺得係一個合理嘅開始嚟嘅。 嗯， 咁我哋變咗可以每年檢討啊，咁樣咁就於是我覺得亦都唔會因為有個醫療券鼓勵多咗人睇醫生啊呢啲咁樣嘅憂慮，咁所以對財政。對香港政府的財政負擔來說呢，絕對是一個少數。 嗯，但你有沒有倒轉去了解一下，譬如視障人士平均用在醫療方面的開支有多少的？ 都是千幾二千元的，都有的、嗯啊、都有這個這樣的估計的、 嗯、 當然因為有些的視障咧係由一啲長期病患者引起啦，咁即係譬如糖尿病啊或者各種咁，佢哋睇病嘅次數會多咗啦。 嗯， 咁所以就如果有一個醫療券嘅話咧，係可以幫咗大家嘅。 嗯，另外而家係咪都有一啲傷殘津貼嗰啲嘅？咁呢個應該係另外一個概念嚟㗎啦，同傷殘津貼應該無關嘅。今次醫療券就唔係話要此消彼長嗰啲嘅，應該另外加係咪？ 是啊，没错，是其实呢我觉得有个概念呢，就好多时希望政府呢，你同佢提出任何嘢，佢都话喂有咗伤残津贴，即係用伤残津贴嚟到去代表任何服务嘅改善啊，或者係即係津贴嘅增加呢，我觉得都係唔合理嘅。因为你讲緊嘅係对一班弱势嘅社群，如果你可以做多啲嘢，係咪都好啲呢？香港而家係咪真係好缺钱嘅时候呢？咁样。咁虽然而家即係冠状肺炎呢令到大家呢係会喺今年嘅开始会多咗，但係呢个都係暂时啦，係咪？ 嗯。 咁而家我哋讲緊嘅一个长远嘅社会嘅保障嘅改善，咁就唔可以用一個態度就係唔使做就唔做，我哋反而應該係盡量係做得好啲，而問點解我哋唔去想個社會做得好啲嘅咧？咁樣。 嗯 ，OK， 好，咁多謝曬莊晨友，先同你傾到呢度啊。莊晨友咧就是、香港失明人協進會會長，佢提到一個殘疾人士醫療券嘅概念啊，希望可以幫到啊殘疾人士啦，可以方便啲喺就近嘅地方咧，就用到一啲嘅醫療服務嘅，咁有咁嘅建議。好，又繼續聽下聽眾先，仲有一位聽眾啊，黃小姐打上嚟添嘅，黃小姐你好。 早晨啊， 早晨。 我呢就想提一提呢，就係话现在嗰啲茶餐厅呢，根本呢嗰、那个入面嗰个面积呢係好細小㗎。咁、 嗯、 至于政府所提及嘅 1.5 台与台之间嘅 1.5 米距离呢，根本就係冇㗎。咁而現在佢話放寬返四個人啦，咁其實呢就即係走返去以前呢，就成個即係茶餐廳呢已經爆曬，即係會有嗰、那個感染嗰、那個傳染嗰個程度呢同以前嗰個係一樣嘅。 有啲隔板都得唔得呀？佢話要加返啲隔板嘅。 佢啲隔板根本你係佢係加咗隔板啦，譬如話佢一張台咁樣啦，就算你一個人呢，佢唔會俾一塊隔板你㗎。 嗯。 咁同埋你係會即係譬如話一個茶餐廳裏面最多都係十最多最多都係十圍台嘅啫，即係嗰啲長方形嗰啲台。根本呢就係 是背脊贴背脊，即系如果我哋当我哋放午饭嘅时候咧，咁、 啊、 好多时咧，我哋根本冇可能去啲酒楼啦，系咪先啦？咁唔系个个都去到酒楼噶嘛，咁多数去啲茶餐厅，哇，即系入到去咧，根本就系好似以前一样咯。 嗯，咁点好啊？你会选择自己带啊，定系点啊？ 自己带咯。如果咁样，一睇到咁多人，已经唔想入去。 嗯嗯，張宇仁頭先訪問佢都提過啊，其實顧客嘅力量有時都係一個推動力嚟噶，你唔幫襯佢咁就自然俾到個老闆壓力啦，咁得唔得咧？ 會係噶，咁但係問題即係而家係解決唔到咯，呢個問題始終因為而家政府所講嘅即係咩一啲五米距離四個人，其實根本就係嘥氣。即係如果我覺得而家啲茶餐廳，因為佢哋多數嗰啲高官啊，即係嗰啲有錢人，多數都唔係唔會去啲茶餐廳噶嘛。 Okay. 根本佢都體驗唔到呢個問題。 OK， 好多謝曬黃小姐提出啦，提醒就係、是。有些個別食肆可能都仲係好緊，我都擔心傳播風險嘅。多謝黃小姐的意見先。好，最後提大家有個雷暴警告生效，緊有效時間去到今朝早嘅10:30鐘嘅，聽日再傾啦。 一分鐘閱讀主持李儀，製作張遠君。 海耶克在《到奴役之路》開宗明義，展示咗應該將個人當作人嚟尊重。就是在自己范围里面承认自己的睇法、自己的趣味，这个才是至高无上的。 他认为理想社会一定是要建立在自由市场的基础之上，无论是按需要分配还是按劳动分配，脱离了人的自由，没有自由市场作为依托，都是一种异想天开的空谈。对于共产主义的实现，他认为除了没有自由市场的依托之外，就是人的自私自利本性。他说只要人的自私自利存在，共产主义所宣导的按需要分配就好像海市蜃楼，永远没办法得到好好的解决。关于国家的职责方面，海耶克认为国家的主要角色应该是维持法治，并且应该尽可能地避免介入其他领域，尤其是干预自由市场。在《到奴役之路》一书里面，他说极权主义独裁者的崛起是由于政府对市场进行了太多干预和管制，形成制度上的缺陷，造成政治和公民自由的丧失，而最终导致的。 《到奴役之路》认为中央计划经济最终将会导致政治上的极权主义，因为被赋予了强大经济控制权力的政府，亦都必然会拥有控制个人社会生活的权力。海耶克主张在一个自由社会下面，政府可以扮演适当的协调角色，进行一定限度的政策干预，例如工时限制，以及替市场建立公开的资讯平台。但是当政府的中央计划开始延伸到一些人民无法只有一致看法的领域，例如要生产多少面包，或者要生产什么风格的服饰等等这些问题的时候，冲突就不可避免。随着政府计划的越来越多，经济都越来越混乱，最后结果就会导致独裁和奴役的产生。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到奴役之路》，作者海耶克，译者殷海光，由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出版。